好，冇问题，我哋去20章。20章呢，一开始呢，想大家睇一睇呢，就系格林多后书先。格后，中途大说啦，后面就罗马书啦，跟住就格林多前啦，跟住格林多后啦。第二章，对唔住，格后嘅，就唔会读噶啦，即系睇立一立嘅啫，1至7章。咁啊，诗歌版本嘅圣经咧，有佢个好处嘅地方咧，就系、是、有所谓标题啦吓。格后嘅1至7章咧，前面第一章就有咩种子词啊嗰啲啦，咁种子嘅原因啊，跟住就保罗行事嘅志性，跟住咧改变计划。並不是輕率的，變更計劃的原因有解釋啊，俾人聽咯，俾更多教會聽咯。不幸事件的暗示，遇到啲不幸事件究竟咩意思呢？咁啊，對教會的焦慮同埋歡心，佢好擔心嚇，那個教會的情況。咁於是保錄嘅戰講戰書的問題，戰書就係話一個推薦。有冇人即係推薦你咧？咁呢個戰書嘅意思係，咁佢作為新約嘅仆役，佢宣個福音。新約舊約嘅比較啊，新約公開嘅自由啊，力量嚟自天主係講佢自己傳教嘅現象啦。中途嘅忠貞啊，中途所注視嘅目標係乜嘢咧？即係講緊佢傳教嘅心態。或生或死是土主的欢心，中途为自己辩护的目的又为了什么呢？是不是为了自己呢？其实不是为自己的，基督的爱催逼中途。于是保罗传教的表扬是怎样呢？对信友的挚爱和规劝，然后呢就讲及弟兄带来的安慰，分享弟兄的安慰，这些呢同这一段这一隻第19、20章呢有啲好多拉楞嘅地方嘅，所以呢俾一个概念。咁如果我哋读完第21章呢，如果你有时间呢，可以喺呢个星期嚟緊呢个星期呢试下睇返即係话讲嘅格后第1至7章呢，咁你会更加体会到嗰度路加喺呢个中途大说里面究竟讲啲咩呢咁。因为即係你當你對照翻嘅時候咧，你會明白多啲。路加喺你中途大説裏邊嘅，即係佢好濃縮啊，佢講咗啲事情。呢、這個就係巡視馬其頓同埋亞哈雅啊，正話講過啦。呢、這個厄弗所咧係亞細亞嘅省會啊。我想俾大家個即係嗰個印象深啲咧，就係即係嗰啲地方嘅。嘅個位置嚇，嗱格林多教會上星期我哋講嘅啦，嘅地喺嗰度啦，咁咧然後咧就我哋今日講主要厄弗所教會喺呢個位置啦，咁然後咧我正話提及附近嘅教會咧，都有嚟聽保錄講道嘅，其實係哥羅森啊嚇，米勒托啊呢啲咁嘅周圍小亞細亞，馬其頓就喺呢度啦。咁呢啲地方咧就即係唔係好，即係我哋要將佢點講？第一，嗰個日子係好長嘅，我哋讀可能一章書，但係咧佢有3年咁耐。第二樣嘢咧就係佢講當時講嘅道理咧，唔係好似我哋而家講在慕道班裏邊講要一年嘅時間咁。當然所謂一年嘅時間，即係每個星期個零鐘啦咁。咁但係佢講嘅嘢係好。好簡單，冇咁複雜。以前有冇所謂異端啊？咁多嘢初初係咪？咁所以咧就喺呢啲咁嘅環境咧，個得索落嚟就喺呢度啦。米提勒乃有啲咧就喺個教父點講啊？喺啲書信裏邊咧冇提及嘅個名，或者喺中途大説錄裏邊有提及咧，我哋又都因為唔係即係啲名係好似正話阿 Julie 話啦。上星期嘛，好似阿 Linda 啲話，哎呀啲名咧令我頭痛啊，因為我哋又唔係好熟嗰啲名啦嚇，即係幾個字、4、5個字，咁所以咧有時我哋佢出現咗，我哋都未必知。不過如果大家有 呢啲保禄嘅传教行程图啊，或者系有关初期教会嘅地图咧，即系如果能够对住翻咧，咁你嘅印象就会知道保禄嗰个所遇到嘅问题啊，行程点样啦。咁而呢个地图呢、这个绿色嘅咧，就系将来佢去罗马受审啊，坐监啊、受审啊、死亡嘅一个海上嘅路线图嚟嘅。而传教咧就喺呢度。上一次都提及過，就話本嚟咧佢想去由格林多咧，想好快脆咧就翻去耶路撒冷嘅但咧因為有人咧即係會反對佢，我唔知你好似今個星期會講咁講呢樣嘢，佢係喺呢度等埋幾個人，各個教會嘅代表一齊落船，坐船咧，然後先翻去耶路撒冷嘅。即係佢唔係行呢邊啦，唔係行呢一邊，係嚟呢度一路落嚟咁樣翻嚟嘅。 Peter， 我係。 係頭先提到嘅亞細亞咧，係咪即係而家你呢、这個地圖上邊厄弗所附近嗰個幾個城市嗰個咁嘅位置嚟？ 好嗱，亞細亞咧，如呢個地圖咧就會清楚啲啦嚇，我俾大家睇一睇呢個啊。點解唔上呢、这個第一？哦，第一個，第二個，你上三級都唔得。佢第二個嘅時候，我點解整嘅第二個去咗第一個啦？整咗兩下就 系， OK。嗱，亞細亞你咁樣見到啊？今日坐喺呢度啦，亞細亞呢度啦，因為聖經咧，有時咧用啲名咧就最大問題。對於我哋嚟講咧，基里基亞你有時用呢個名咯喎，然後咧，加拉達呢度咯喎，咁有時咧佢用大城市嘅名，有時咧用一個細城市嘅名，呢、这個細城市係屬於一個大城市嘅，咁於是咧使到我哋咧更加係困難去知道實實在在嘅位置。有時佢小亞細亞，有時咧佢話哦厄弗所咁，不過特洛亞咧係一個。出現咗幾次嘅嘅名字咧，佢第三次話運叫咪運錢，即係帶啲捐款翻嚟咧，就係咁樣行法啦好啦，咁去翻20章個暴動平息之後。保禄就派人去叫门徒嚟，咁叫门徒嚟咧就系厄弗所团体嘅门徒啦，咁暴动平息之后咧，就系、是、保禄离开厄弗所，但系实质上呢、这个离开厄弗所，并唔系保禄要离开，即系暴乱系佢嘅离开嘅原因嚟噶，佢离开咧有第二个原因，佢勸勉，叫咗啲門徒過嚟之後咧，就勸勉一番。咁勸勉對厄弗所嘅教會好重要喎。原因就係點解咧？因為大亂，點講啊？大亂咗幾個鐘頭啊嘛。咁嗰啲門徒因為初信咗唔係好耐咧，一兩年啦咁佢哋即係保祿中途都好擔心喎。而且呢個城市係有一個歷史背景嘅，就阿爾特米呢個神廟。一個傳統嘅文化背景咧，所以佢會唔會信主信咧唔夠堅定咧，而即係跌倒咧咁，所以咧保祿咧就喺呢度咧有啲顧慮咧，就勸勉佢哋啦就辭別佢哋出發往馬其頓，出往馬其頓，佢走遍咗嗰一帶嘅地方，多方勸勉信徒就到咗希臘，就向左邊去啦厄弗所喺就話先睇嘅，因為小亞細亞咪喺嘅上高嘅，喺啲厄弗上高嘅咁所以咧佢向左邊去咗希臘嗰邊啦。咁咧希臘咧就係、是、格林多團體嗰邊即係亞哈亞省嗰度啦。咁喺馬其頓咧，可能就係包括咗腓利伯嘅教會啦。德索洛尼嘅教會啦，係啊，貝洛亞嘅教會啦， 咁嗰正話我提過咪貝勒亞好重要嘅一個地點，又提咗幾次咧，唔係個教會有咩特別問題，而係佢嗰度最等其他嘅門徒咧去耶路撒冷嘅。佢話喺嗰度住咗三個月，當佢要坐船去敍利亞嘅時候，即係水路咯，坐船去嘛，猶太人就設計陷害佢，所以咧。他決意經馬其頓回去，改由陸路回去，經馬其頓在上高那裡、啊、伴隨他到亞細亞的有一共有七位代表，有貝洛雅人，其實屬於德索羅尼教會的代表、啊、他叫披洛的兒子索帕特爾，德撒洛尼人阿黎斯塔科，正話讀過啦呢個名字，同埋色貢多、貝爾德人加約，嗱加約我哋又讀過啦，係約翰保羅為佢受洗嘅，同埋大莫德，大莫德係佢嘅徒弟，仲有亞西亞人提希科同埋特洛菲摩，咁提希科我哋亦都讀過啦佢個名啊。他這些人先去了在特洛亞等候我們，我剛才也提過，就是保羅呢召集這班人，叫這班人做些事，叫你先去特洛亞等保羅，保羅在後面呢、啊、遲了去的，那他就要做一些事的。那至於、阿黎斯塔科呢，就在十九章廿九節出現過啦，廿七章第二節咧亦都出現嘅。廿七章嘅第二節睇佢講乜先嚇。有一隻船由阿德勒米特尼嘅船要開往亞細亞沿岸一帶地方去，我哋上去就開咗船，同我哋一齊嘅仲有馬其頓嘅德撒諾尼人。阿黎斯塔科就同佢一齊坐船啊！佢話：至於我哋喺無酵節之後，先正由腓利伯啟航，直到第五日先印抵達特洛亞，到咗佢哋嗰度喺嗰度住咗七日。嗱、啊，呢度我哋睇到就係、是。保罗召集了七个、啊、伴随他的七个代表，那这七个代表就先去、啊那个特洛亚那等他，而他呢就在这个摩酵节，摩酵节就是其实逾越节的前之前的节日、啊、先正在腓利伯坐船去，坐了五日船去了特洛亞，然後到了他們那裡，然後在那裡呢就住了七日。他呢似乎路加好像很清楚這些這的日期的時間，可能呢他都在其中、啊、那些學者呢，聖經學者就根據這些這的資料呢，就什麼呢，他就說保羅多數在春天離開腓利伯，因為船期呢經過厄弗所呢去到巴勒斯坦，即巴勒斯坦耶路撒冷啦嘅、啊、緣故呢係有定期嘅，咁佢要選擇一咩時間，佢以保羅嘅時間呢可以話係由逾越節至到五旬節呢、這個七個星期之內呢經過咗，就係、是即係七個星期嘅經過咧，個事情況咧，就喺二十節嘅第七，二十章嘅第七節，至到二十一章嘅十七節，呢十四節咧，啊，唔止十四節，第七節開始，第七節至到四十節好多啊，即係三十幾節，再加十幾節，又五十幾節啦，五十幾節裏邊咧。是記載了七個星期的情況，逾節至到聖神降臨。好了，一周的第一天 佢話：我哋相聚擘餅嘅時候，保羅就向民眾講道，因為佢第二日要走啦，於是將話拖到好長，直到半夜。保羅咧仲喺腓利伯嗰度未走嘅等先，對唔住，佢話去到去邊度啊？到咗佢哋嗰度住咗七日，七日裏邊咧喺呢度向群眾。即係唔係抹餅啦，向民眾講道等等。咁第20章就係我哋開始讀嘅20章，第一至到第6節咧，其實咧有可能就係講及一啲所謂為耶路撒冷教會咧募捐去，即係好費心安排啊，保羅安排呢啲事件。路加雖然咧冇直接提及到佢呢個募捐嘅事件。但係喺其他嘅書信啊，同埋後邊嘅章節咧，我哋會睇得到咧嗰個資料喺嗰度。佢強調去耶路撒冷咧，如果係主耶穌嘅意願嘅話咧，係一個預兆，佢將會戴上鎖鏈。但呢個鎖戴上鎖鏈並唔係佢最後嘅終結。天主使福音咧，作為使佢喺羅馬度傳揚。保罗中途指到呢个预兆嘅，去耶路撒冷系有一个意义嘅好啦，佢向民众讲到咧，佢第日走咧，所以讲得好夜，佢就快要走嘛。佢喺我哋聚会嗰座楼里边咧，有好多灯有一个青年人叫做厄乌提国，厄乌提国意思咧，佢哋叫嘅名系咪都有意思嘅？佢幸运儿，佢的而且确咧，阵间系好幸运坐喺窗台上。因為保錄講到首場，好沉點啊，就沉沉欲睡，已熟睡起嚟。佢由3樓跌落嚟，扶佢起嚟嘅時候已經死咗啦。即係佢講得耐咧，好似黑眼瞓啦保錄咧就落嚟伏喺佢身上，抱住佢話：你哋唔好慌亂。因為佢嘅靈魂仲喺佢身上咧，保錄咧唔知點樣，即係有佢嘅能力咧，知道呢個青年咧未死所以佢話佢嘅靈魂仲喺身上。我話點解復喺佢身上會幫到佢復活咩咁？呢、这個咧我哋可以睇一睇咧舊約嘅一個記錄記載，究竟舊約係點樣講嘅咧？我哋睇下列王紀上篇。17章21至22節，我哋睇到咧，嗰個段落咧係485頁，嗰個段落咧就話復活寡婦嘅兒子個段落咁21至22咧，厄利亞三次伏在孩子身上，呼求上主說。上主，我天主，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再回到佢身上啦！呢个系帮佢，即系唔知服咗，可能保暖可能乜嘢我唔知啦咁咧就有咁嘅行动咧嚟到复使一个细蚊仔复活。然后列下第四章，列王纪下篇第四章。第34節，呢個就握你手啦。34節咧，如果我哋睇前面嘅嗰個叫個咩嘅個標題咧，就復活死紅喺第8節嗰個開始嘅。咁就34節佢話咩咧？然後上床，伏在孩子身上。自己嘅口對住孩子嘅口，自己嘅眼對住孩子嘅眼，自己嘅手按住孩子嘅手，屈身伏在孩子身上，孩子嘅肉身便漸漸暖温暖了。到啊？佢係會唔會係其實未真正死咧？我唔知。不過呢個好似咧急救嘅做法差唔多即係使佢温暖。使佢唔好冰冻或者就死咁唞 就快唔掂噶啦，咁啊能夠保持住佢。但係列王紀上篇咧就係、是、唔同，真係的而且確咧，佢寫個係復活呢、這個細蚊寡婦嘅仔嘅。咁佢話嗰個靈魂在佢身上啦，於是上去擘開餅食咗，亦都講咗好耐，直至到天光咧，保羅就出發啦。佢哋就將呢個復活咗嘅細路仔咧。領去感到非常安慰，領去可能咧帶佢翻個團體或者帶佢翻屋企。於是就從特洛亞去米勒托啦，坐船去嗰度嚇，一步一步。我哋上船先行，直向阿索航去，要由嗰度接保祿上船。你睇下，即係去接保祿，保祿因為仲未上船。因為他這樣規定自己要走六路，他還要是走一段路，保祿走一段路呢，有他的意思，有他的用意，究竟他是不是避開那些這樣的困擾呢，困難呢，不知道，不過保祿他經常都以聖神的引導來作為他的這個復傳 的路向的。當佢喺阿索同我哋會合嘅時候，我哋就上咗船，嚟到咗米提勒那，由嗰度航行，第二日到咗希約。希約係咩咧？係古希臘大詩人啊，荷馬嘅出身地，所以變咗係即係呢個所謂希約咧，係有少少出名啦。第二日再向撒摩駛去。跟住再第二日就到咗米勒托，一日到达一笪地方，一日到个地方咧，佢都写咗出嚟。因为保罗已决定驶过厄弗所，免得在亚细亚耽搁时间，原嚟佢想赶程前行。假如可能可以嘅话咧，愿意喺耶路撒冷过五旬节，所以佢系有佢嘅原因喺度嘅。就是趕去耶路撒冷過節。咁喺耶路撒冷過節咧，就係廿一章嘅十七節啊，就可以睇一睇啊，廿一章揭喺後邊嘅咧，中途大數廿就係十七節咧。我哋到咗耶路撒冷，弟兄們高興咁接待咗我哋啊，終於到咗，所以咧佢即係好開心啊。但係係咪過節咧？陣間就會後來會講啦。保罗由米勒托打发人到厄弗所，请教会的长老嚟。厄弗所和米勒托咧，其实相距大概是50公里，50公里有几远呢？要行路就好远嘅吓，即系骑马或者会快少少啦吓，都要一段时间。请厄弗所的长老嚟，长老即系管理团体的嗰啲人。他們在到了那裡就向他們說，你們知道啦，自從我來了亞細亞的第一日開始呢，與你們一起始終為人是，即是怎樣為人呢？表現是怎樣呢？怎樣以極度的謙遜含著眼淚歷經猶太人為我所設的陰謀而忠信侍奉主。說回即是他自己的態度、自己的經歷、自己的以前的事。你們也都知道，凡是有益於你們的事，我沒有一樣隱諱而不傳給你們的。我時常在公眾面前或者挨戶教訓你們。在這裡我們看到，其實保羅是回顧在埃弗所傳教的一些事蹟，告訴他們聽我怎樣對待你們，或者你們當時怎樣。不論向猶太人或者希臘人，我常苦勸你們悔改歸向天主，同時信從吾主耶穌。換言之，他所宣講的無論對猶太人或者希臘人沒有分別，沒有說一些講多一些講少一些，一樣這樣宣講法。好了，二十二節開始是講保祿自己的眼前的目前的境況，就看看現在我為聖神所束縛，束縛就是 職責所在，他要做聖神要他做的事，必須往耶路撒冷去，在那裡要遇到什麼事我不知道，他只是有一個觸覺，有一種第六靈感，只是知道有些事要發生的。當然他的發生什麼事呢，在保祿的感覺裡面可以說前景暗淡，在羅馬人書的15章30至31節呢就有曾經講及這件事件。在中途大使錄的21章第4節呢也都是有大及這件事的，譬如第四節說我們找到了門徒，就在那裡住了7日，他們因聖神的默示呢告訴保祿聽不要去耶路撒冷。然後第10至11節呢就說我們住了多日，有個先知他叫阿加波，由猶太那裡來的，他來到我們這裡呢拿起保祿的腰帶，將自己的腳和手都綁了，就說聖神這樣說猶太人要在耶路撒冷這樣捆綁這條腰帶的主人，將他交給外邦人的手中，即是拿了保祿的腰帶呢綁住一腳，我們解釋給他聽，即是其實聖神藉著這個先知呢告訴保祿聽將會發生的事，所以他前景暗淡。可以說但我只知道聖神在各城中向我講明的有鎖鏈和患難在等待我，但是只要我完成了我的行程，完成了受自主耶穌叫我為天主恩寵的福音作證的任務呢，我沒有理由要珍惜我的生命。保祿的而且確很徹底地獻出他的生命呢，為將福音帶給更多的人，縱使他預知到將要受的災難，他仍然繼續這樣做。然後25節呢至到30節呢就講及保祿和教會的前景，我曾在你们中间来往宣讲天主的国，但是现在我知道你们众人以后 不可以再见到我了。他其实不单止向加弗所的长老讲及这些事，也都向其他的团体呢告别，可以说。因此呢我今天向你们作证，对于众人的血我是无罪的。这个我已经解释过了，为什么无罪呢？因为天主要我讲的东西我已经宣讲了，那你们不信，你们不接纳，所以将来如果你们受罚呢不关我事，因为我已经做了天主要我做的事，所以他说我是无罪的。因为天主的一切计划我都全告了给你们，毫无隐讳。圣神既然在全群中立你们为监督，監督是一個職責來的，或者是長老團的成員，成為牧養天主用自己的血所取得的教會。這個天主為什麼不是耶穌呢？其實想說出來，保祿想說出來，天主和耶穌是等同的，雖然耶穌的福音，但是因為耶穌是天主聖子，所以父子變了他將他等同，更加是想告訴那些猶太人聽，即是接納這個耶穌是等於接納天主的。所以你們要對你們自己和整個羊群留心，不要被你們的或者基督徒團體，你想即是你們的團體裡面 的人呢失落了他信心，而跟隨了即是放棄了耶穌基督這個救恩。我知道在我离开之后将有凶暴的豺狼进入到你们中间。凶暴的豺狼就是一些即是外人啦，不顾惜羊群。这些羊群就是教会的信徒啦，就是在你们中间里面，你们中间呢，你们中间就是里面教会里面的人。就是说凶暴的豺狼就是外面的人，即是未信教的人、而30次就说你们中间就是基督徒里面的人，也都有人要起来讲荒谬的说话， 勾引你哋跟隨佢哋。咁喺公元二世紀咧，亞細亞呢個教會咧，呢、這個地方嘅教會咧，就咩咧？變成咗為一個所謂異端嘅溫床啊，所以可以睇到咧，保祿嗰個遠見啊，啊，因為可能個當地文化、當地嘅嗰啲異教嘅信仰啊，同埋嗰啲生活嘅問題啊，影響佢哋。因此我要你哋要警醒，記住我三年咁耐，日夜不斷咁含淚勸勉你哋每一個人。啊，可以睇到保祿咧。對佢嘅教會，對呢啲信徒咧係非常之關心嘅，啊嘅關係咧好密切，啊個內心時時的關注佢哋嘅信仰。佢而家我將你哋托付俾天主，同埋佢恩寵之道，佢能夠建立你哋，並且一切聖徒裏邊賜俾你哋慈業。啊，就係呢個由呢次開始嚟講及俾信眾嘅祝福。同埋一啲提示，我冇貪圖過任何人嘅金銀或者衣服。你哋自己知道，呢雙手供應咗我，即係保祿自己啊！啊，呢雙手供應咗我，同埋同我一齊嘅人嘅需要，就保祿，所以咧佢咪自己去曾經積帳幕嘅，啊，賺取生活所需嘅。喺各方面，我都俾你哋立咗榜樣。就是必須這樣勞動輔助病弱的，要記住主耶穌的話，他曾經說過，施予比領受更為有福。啊，這句說話呢，其實耶穌沒有說過呢，啊，真真正正來說呢，在福音是沒有記載過的，施予比領受更為有福，這個說話沒有說過，啊，可能路加呢，加那些資料下去的而已。當然耶穌有講及咧，就愛啊、服務啊呢啲咁嘅概念啊，就冇比較施與服務嘅領受嘅問題。保祿咧講完呢啲説話之後咧，嗰啲人就跪低啊，同埋一齊祈禱。個眾人即係嗰啲信徒啦，各個教會嘅信徒啦，大哭起嚟，同時伏喺保祿嘅頸項上口親佢。他們最傷心的是什麼呢？是為了保祿說了這一句話，以後你們再不可以見我的面了。於是他們就送他上船，啊，這裡做了一個夜晚的宣講啊，還有提醒他們的信仰的路啊，提醒那些做長老的要好照顧他的教會眾啊，不要被外面的人去搞亂他們的教會啊，你都小心不要被你裡面教會的信徒有些呢就一知半解呢來到去講一些不三不四的東西啦，來到相反基督的教會基督的信仰啊，講完這些東西就 預示講完我將來未即是不可能你們不可能再見我的了，講到將來主保祿的生命 的前面的要行的路。咁最後呢佢哋以祈禱嚟到作為一個祝福啊，同埋講再見啦，啊，就先送佢上船呢就完咗啦呢個路程。咁我哋可以睇到呢保祿對教會嘅關懷啦，亦都可以睇到呢其中一啲佢所遭遇嘅災難，不過保祿始終係係一個好忠信好忠於己嘅信仰嘅人，唔單止以前呢忠信於猶太教要攞手令去殺基督徒，而家忠於耶穌基督咧，啊，縱使知道佢要戴鎖鏈受苦，但係佢仍然話冇理由要為咗保存自己嘅生命咧，唔去做呢件事。好啦，咁啊，今日嚟到呢度，大家有冇嘢分享？有冇嘢要提出嘅？ 剛才第十九章咧，咪講緊有啲即係做銀器嘅工匠，因為嗰個阿爾特米女神 嘅問題咧，而即係製造混亂嘅。咁我記得我曾經讀過一啲文章咧，係講咧，應該係喺香港嗰陣時咧，知道嗰啲傳教士即係將福音傳咗去香港啦。咁喺香港喺當其時咧，香港有好多人係賣香嘅。咁於是咧就有一個即係有一個又唔可以話騷動咧，但係即係有一個情況就出現咗。咁就係講嗰啲賣香嘅人咧，即係相信咗基督啦。咁但係呢個賣香嘅行業或者呢個工作咧，令到佢哋即係做咗一啲好似背教咁嘅事。咁我記得我睇嗰個文章就講咧，有一啲賣香嘅人咧，就從此放棄咗呢個職業。啊，咁但係我嘅問題就係、是、如果譬如我哋而家去傳教啦，或者去接觸一啲教外嘅人，而佢哋嘅行業或者佢哋某啲嘅行為係點講啊？即係同基督嘅福音有所抵觸嘅時候，咁我哋點樣可以，或者有啲咩方法可以開解呢啲人咧，或者係勸化呢啲人咧？ 我諗其實都好睇當時點講啊？嗰啲傳教士咧，佢係一個觀點嘅問題。他是保守一點開放一點呢，是譬如說皇后仙廟、很多人做賣香、很多人看相、做那些事情、的而且確有問過香港，就說他是教友的怎樣 如果你不做呢，那就是沒收入了、你做呢，那你就違反你的信仰了，是不是很清楚的。我不敢100%去肯定即是傳教士的答案是怎樣，不過我自己就覺得呢兩個途徑可以考慮，兩樣可以考慮。第一就是說如果那個人有能力轉行呢，那嘗試轉行啦，或者幫他手找另一個行業啦，即是如果你有機會找人是吧，有人請人即介紹他去做啦，咁咪係避免即係自己做啲所謂即係好似食所謂制肉咁上下嘅嘢，各個例子。當然我賣香，我係唔係要信你嘅嘢咧？就未必啊，未必係一定話信你所相信嘅嘢。但係如果係占卜問卦咧，就問題大啲啦。啊，就同嗰個信仰嗰個背道而馳就緊要啲啦。咁所以咧，都要睇下你個實實在在嗰個行動對你個信仰嗰、違背程度又去到邊度啊？即係話賣香嘅似乎容易啲處理啦。咁如果可以轉咪轉咯，同樣即係兩種行業都即係兩種情況都可以轉工作啦。如果可以嘅話，係咪？但唔可以係點咧？咁即係如果我覺得唔可以，就為咗呢個人嘅生計或需要咧，如果你都唔可以。所講都唔好聽，照顧佢一世啊，咁你短暫時間照顧佢，咁你叫佢停單，你不過你有可能性揾到工作，咁冇問題啦。如果你完全冇個可能性嘅話咧，咁我覺得佢繼續賣香，但係佢唔好有呢種錯誤嘅信念，就話我係信嗰啲嘅，你自己信咩就自己知咧。啊，我會接受得到。至於知。 咁我諗即係呢個情況，為住嗰啲已經領咗洗嘅教友，即係去從事一啲同似乎同佢哋嘅信仰相違背嘅工作嘅時候，咁可能就會比較容易啲去處理啦。因為嗰個點講啊？你係教友，而你做嗰個工作係違背你嘅信仰，咁呢個情況比較容易，即係係黑係白咁樣，好容易分辨。但譬如好似你教咗咁多年舞蹈班咁樣。譬如會唔會你曾經遇過一啲嚟尋道嘅人，佢嘅工作或者佢嘅某種嘅行為係同基督嘅福音相違背嘅，咁而佢又話：我嚟而家尋道喎，咁即係有一個矛盾喺度嘅時候，會點樣去即係作為一個傳道人點樣去接觸呢啲人咧，或者點樣去開解呢啲人咧？ 直接接觸呢一類人，因為工作個背景而即係違背個信仰，佢要尋找基督嘅信仰咧，我就冇。 是啊，但係咧就譬如拜開神嘅人嚟尋找信仰嘅就有。 係。 咁於是咧，佢去到咧咩階段咧？去到要領洗階段咧，佢就出現麻煩啦。佢話：我屋企好多神主牌，我點辦？佢唔敢抌，啊，唔敢掉。原因認為，原個心態就認為，如果我抌咗個神主牌，抌咗嗰啲嘢，所謂神主牌就係佢唔係話祖先牌位嗰啲啊，而係佢即係咩門口土地財神之類嗰啲。咁做乜嘢？我抌咗佢，乜嘢有冇災禍降喺我身上咧？咁即係佢哋仍然有咁嘅觀念嘅。咁我就會話俾你聽，你唔使擔心啦，你唔敢抌，我幫你抌，啊，我可以幫你抌。有咩事我喺我身上唔關你事。啊，咁佢咧就更加安心去接受呢個信仰，呢個其中一個例子。第二個例子咧，就係所謂倫理生活問題咧，係同信仰嘅一個拗撬，就係得加拿大咧好多次會有嘅。啊，就係有啲人譬如嘅婚姻問題 ，OK， 佢重婚啦，佢重婚裏邊好可能嗰、那個點講咧，重婚就係佢冇佢以前嗰個婚姻係有效嘅。啊，離咗婚，咁然後咧就而家要而家係採取用一種方式，又唔係結婚，又唔係咩咁，即係嗱呢樣嘢咧就喺教會裏邊咧，如果佢要領洗咧，教會就要求你要有個抉擇，因為你唔可以又領洗，咁你又繼續喺嗰、那個。即係而家唔恰當嘅環境裏邊生活。 OK。 啊，咁即係喺教會今日咧就會即係喺呢度咧做呢啲咁嘅功夫。其實唔單止奧塔華即係遇到我哋話華人遇到啦，因為中國教會有好中國嘅問題咧好複雜啦，婚姻嘅問題，因為教會要好慎重調查。這個人的婚姻背景本身是有沒有效的問題，即是我們教會是看個婚姻有沒有效。 你說的有沒有效是民事上有沒有效，還是在教會的婚姻？ 在教會的觀點，教會的教那個法律觀點裡面，因為有沒有效呢，是教會去處理婚姻的其中一個重要的一個理據，而不是說其他因素。 Okay。 其實有沒有效有很多理由的，即是有沒有效是一個因素，不過有很多理由可以使到這個婚姻無效的。 OK。 啊，譬如 我被逼啊，然後當時地都有一個條件性的婚姻啊，然後又有所謂不人道的婚姻啊，即是很多有理情況可以造成那個婚姻無效咯。咁當然，如果個婚姻無效啊，係本身係無效，你就唔需要理會啦。啊，咁你咪可以即係選擇呢個即係呢個咩領洗啦。但係你以前婚姻有效，而引致到你今日要採取一個婚姻係無效，即係你又唔係結婚，咁咧你又想領洗，咁就教會咧就要你抉擇嘅。 嗯。 好，仲有冇其他問題？有冇其他分享？或者你讀啲聽完呢兩篇中大説錄，有啲咩感覺感受？ 其實我都有啲嘢講。其實頭先有啲幾問嘅問題咧，我諗翻起咧，羅蘭姐咧，佢以前都問過問題嘅，即係分享過嘅，佢話佢都。 邊個問過你啊？ 佢講羅蘭係嗰個即係喺電視劇裏面成日扮問米婆嗰個。 啊！ 以前我都分享過啦，佢都問過神父話：呢個只係一個工作啫，你唔係相信佢嘅，咁就 OK 噶啦。如果有人問你咧，你就話：我只係一個工作性質啫，我係唔相信，我係一個天主教徒。你表明翻你嘅身份咁就得噶啦。 啊，係啊！啊，當時神父又咁話俾佢聽，係。 我想為什麼 我會提出剛才那個問題呢，就是我估在我們接觸一些非教友的時候呢，可能不多不少會提及他們的工作環境啊，或者他們的生活那個背景啊樣。而我覺得在外教人裡面一個很大的挑戰呢，就是哇，你們信教的要這樣又不做得，那樣又不做得的喎。 我點可以信你啊？或者係我要揾食噶嘛？即係手停口停，唔通你叫我即係唔做工，或者係即係點講啊？完全脱離去做一個完美嘅人咧，咁樣即係我唔多唔即係好幾次都聽過呢種咁嘅説話，咁所以我估去當要接觸呢啲外教嘅人嘅時候咧，即係唔單止個態度上要比較注意一啲啦，而事實上有一啲細節上嘅問題咧，即係對佢哋造成衝突矛盾嘅時候咧，我諗我哋都要即係可能要識得點樣去處理。 因為事實上，即係你唔幫到佢去解決嗰、那個，或者話喺思想上解決先啦，唔好實際生活裏邊啊，解決個你佢嘅困擾咧，佢係好難去所謂無道尋道呢回事嘅。 正如你頭先講，即係譬如信開神嗰啲，即係我意思係即係滿天神佛嗰啲啊。你要佢嚟，即係你要佢嚟去接觸基督嘅信仰嘅時候咧，我覺得係為佢哋嚟講係特別困難。即係成屋都係神主牌，或者係成屋都係即係嗰啲物件嘅時候，你叫佢全部抌曬咧，何德你話齋，即係佢會覺得，咦，會唔會有麻煩啊？會唔會即係天降災禍啊？咁樣。咁我諗即係對某一啲人嚟講，有呢種特別嘅情況底下咧，係我哋真係要小心啲去處理嘅嚇。 咁啱啱相反喎 ，Peter， 我想問一個問題。譬如佢係一個天主教徒啦，佢信咗啦，咁佢就話想翻翻以前嗰樣唔信，都唔使守咁多規矩。咁你點睇呢個問題？ 嗱，呢個冇得逼嘅，佢信唔信，即係你想唔想守規矩，同信唔信都冇直接關係。即係你話，我信與唔信，我總之我唔想守規矩啦。你叫我星期日去聖堂多餘，你叫我守齋，我中意食鋸扒啊咁。即係呢樣嘢係佢嘅選擇。嗱，佢信唔信冇任何人可以去判斷佢實實在在點。但係如果佢話你可唔可以開將我個名喺個領洗記錄裏邊拆除啊咁？對唔住，呢樣嘢就冇得做嘅啊。你是曾經做過了就做過了。我用一個例子說，你不過你自己的名字是什麼，是叫做什麼Rosa Chen， Rosa， 你是陳小喬。那你的中文名字呢叫做中文名是什麼，歐陽，有沒有歐陽加下去的？沒有的吧。我舉個例子，當你歐陽太，歐陽陳小喬，當你個證件有啦咁。假如有一日你話，我唔中意，如果我跟Adam 一拍兩散，我唔要，就可唔可以剷除個？你又曾經有過就有過，你而家唔叫係另一回事，你以前嘅嘢抹唔到去㗎，係嘛？政府話 OK， 你唔用歐陽陳小喬咪得，你可以用陳小喬，但係以前嘅記錄喺歐陽陳小喬仍都存喺裏邊噶嘛，即係一樣嘅嘢。所以啲人話我唔做教友，可唔可以將我剷除個名？我話你可以唔做教友，個名係剷除唔到嘅。 唔係啊，即係你聽到佢咁講，你點樣同佢講啊？ 點同佢講啊？係咯。咁我問佢有咩事令到佢想唔想做教友咯？係因為見到啲所謂壞榜樣啊，因為他覺得自己很沒有自由啊，因為他覺得即我想做這個不行那個又不行呢，那什麼叫 信心未夠啊，他的信 心、他如果信心不夠，他想不想加強他的信心呢？他想不想了解多一點呢？即要看看他的需要是什麼，即他就按他的需要來做，就不是說我想他怎樣你做什麼啦。